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8月3号到5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非常的闷热，提醒您要注意防暑降温。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双休日高温闷热天气会持续，提醒您外出的话要注意防暑防晒，也要提醒您注意生活当中节水节电。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本市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避免唐氏儿到底哪种检查是最可靠的。大家伙儿现在都知道，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些准妈妈们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对于筛查唐氏儿来说，哪种方法是最靠谱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二孩政策放开后，越来越多的高龄女性追生二宝，高龄追生怀上唐氏儿的风险会增高。由于目前防止唐氏儿出生的医学检测手段较多，因此最让准妈妈们纠结的莫过于唐筛、无创 DNA 检测、羊水穿刺。究竟该怎么选择？唐筛和无创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准确？为什么有孕妈妈做的是羊水穿刺？羊水穿刺真的会导致流产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跟您聊聊避免唐氏儿哪种检查最可靠。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避免唐氏儿哪种检查是最靠谱的。那首先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李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女性朋友怀孕的过程当中，可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个检查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对于预防这个唐氏儿，也就是很多人说的这种先天鱼型，对于这些宝宝来说，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什么时间段，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手段，是不是能够提早发现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用这种中止妊娠的方式，到底哪些方法是靠谱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段来做？还有就是做的过程当中，大家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留意的事项？尤其是现在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在临床上是不是由于二胎政策放开之后，我们说很多这种大龄产妇、高龄产妇增多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对于唐氏儿的关注，大家伙也更高了，这个关注度。 是的， 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对于唐氏儿的筛查，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像现在非常流行的，比如说 DNA 或者这种基因的检测，能不能够有效的帮大伙儿更早一点发现这个胎儿有没有一些先天问题呢？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今天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在孕期检查方面您有哪些困惑和问题。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了《综合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到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严禁地方各级政府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求各省区市政府负责本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科学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近视健康管理等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近年来，高血压发病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由于肾上腺肿瘤引起的高血压容易被当作普通高血压治疗，肾上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一旦肾上腺发生了病变，很容易会引起激素的过度分泌，而过多的激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会造成继发性的高血压。专家提醒说，年轻人出现阵发性的高血压、心跳变快、心悸、头痛等症状，要高度警惕是肾上腺肿瘤。肾上腺肿瘤所引发的高血压不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来控制病情，可以通过手术得到根治或者改善。最近一篇来自于咖啡科学信息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了咖啡在人群全死亡原因率中所扮演的潜在角色。这项报告当中，研究人员对于多项已经发表和即将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解读。研究发现，一，和不喝咖啡相比，喝咖啡能够降低人群 17% 的全因死亡率。二，就是实验证明，咖啡摄入量最高的参与者，其全因死亡的风险是最低的。第三，相比不喝咖啡的人群来说，每天一杯咖啡的个体发生死亡的可能性会降低 12% 左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避免唐氏儿哪种检查是最靠谱的。其实说到唐氏儿，大家伙儿最熟悉的一个检查的项目应该叫唐筛了。 是， 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比如说像唐筛这个项目，它是针对什么样的，比如说孕妇的人群，所有的孕妇都需要做吗？还是说很多朋友认为这种高龄的孕妇才需要做唐筛啊？ 唐氏筛查顾名思义啊，它有个筛子，就跟咱们过筛子一样，其实它是一种针对广大的这种孕妇的一种普查方式。就是原则上应该是每个孕产妇都做的。但是有一些孕产妇的话，她特殊的情况是需要 本身它的风险已经是高风险了。 嗯， 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它本身的那个已经是属于过不了筛子眼的那一类了， 嗯， 所以就不用筛了，就直接进行下一步更精确的检查了。当然，对于大部分孕产妇来说啊，最基本的检查就是唐氏筛查，因为它简单、成本低、方便，是便于开展的。所以咱们说叫唐氏筛查。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每一个这个怀孕的准妈妈来说，唐氏筛查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您没做唐氏筛查的话，可能会面临着您需要做更进一步的，也就是说准确度更高的这种检查项目了。 对， 对，简单说咱们这唐筛起，有可能你需要的比唐筛要更精确的。 嗯 嗯， 所以说唐筛也就是筛查唐氏儿，其实对于每一个准妈妈来说都是必要的。 是的。 嗯， 嗯，王国敏就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到底什么是唐氏儿啊？可能对于专业的医生来说，一听这唐氏儿都明白什么意思，可是对于很多我们说这种新手妈妈，甚至很多朋友不太明白这书面语哈，这唐氏儿到底是指什么呀？ 唐氏儿啊，实际上它是来源一个病叫唐氏综合症。 嗯， 是由一个英国医生啊，这医生姓唐啊，实际上他英文翻译过来就是 down 这个词，翻译成英的中文的就是唐氏综合症。唐氏儿是指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或者宝宝。 嗯， 而这个唐氏综合症它的本质就是染色体异常，就实际上咱们的体内啊，每个人他都是最基本的遗传物质就是染色体，而唐氏儿的染色体21号染色体比咱们都多了，正常人多了一条，正常人应该是两条，它是三条，所以由于多这一条染色体就会有一系列的病，这些病加在一起的一个表现叫唐氏综合症。所以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他唐氏儿。 也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或者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其实我们对于唐氏儿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像大家伙非常熟悉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指挥家周周， 对， 他就应该算是唐氏儿。 是。 我们很多人也是俗称说唐氏儿应该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先天愚型，然后呢小孩会感觉好像他的智商发育或者智力发育相比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要相对落后一些， 要差很多。 这可能都是大家对于唐氏儿普通的一个认知和了解。 是。 那我们今天跟大伙说了想要避免这个唐氏儿，其实现在是有各种各样的筛查手段的，可以在怀孕期间，在这个宝宝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甚至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唐氏儿呢，它这个病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概率性的疾病。就是说即使是正常人群中没有其他的特殊的危险因素，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有一定比例的。它是咱们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染色体异常的。所以更多的咱们现在的选择的这种措施，预防措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产前诊断，或者说在这样的孩子发现了以后的话，不让他出生啊，让他能够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咱们整体的人口质量，当然也会降低咱们这种家庭的一种负担，因为一旦家里有一个唐氏的孩子，那负担真是很重的。 之前有报道说中国大概每20分钟就会有一个唐氏儿诞生，大家听了之后可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哈。这个唐氏儿的出生比例真的有这么高吗？ 因为唐氏儿它很常见，是最常见的这种染色体病，按咱们的这个人口基数来看的话，它的比例应该是很大的。所以说20分钟出生一个，其实想起来应该是并不是说很夸张的。 差不多，可能 差不多， 真的就是这样。 对，因为先天缺陷，现在咱们就是说出生的宝宝有一些先天异常的这种情况的比率其实也是很高的，正常咱们人群里比例就在5%左右。所以说实际上这种有异常的孩子在整体的这个人口基数上来看还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说为了提高人口整体的这个质量，再一个就是为了减轻一些特殊家庭的这种负担，可能对于唐氏儿我们会采取比如说在早期发现的话终止妊娠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很多朋友不明白，既然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科学的手段能够提前的发现它，甚至我们采取终止妊娠的方式，为什么现在唐氏儿的出生率还依然这么高？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唐筛，它的这个准确率或者是发现率现在大概能够达到多少呢？ 对于唐氏综合症这样一种异常，国家现在已经很重视了，而且出了很多针对性的一些这个文件或者说指标。但即使是这样的话，咱们因为生活在城市啊，咱们的这种医疗条件都很好，但是呢，一些就是和咱们医疗条件差一些的地区来说的话，它很多的产前检查的这种条件还可能到不了。所以并不可能说咱们做到一刀切，大家都会做这样的检查。所以就对于唐氏筛查，这是对于唐氏综合症这样一个疾病最基本的一项检查筛查，它的这个就是准确率 也只有 60% 到 70%，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靠这个筛查的话，是还是有相当多一部分的唐氏儿 筛不出来的， 筛不出来的，或者说实际上这孩子是正常的，但是咱们筛出来认为是异常，这叫假阳性，也有这样的， 就 不准确，对， 它的准确率首先不是特别的高， 对， 所以但是它也有优点，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非常的 低，很方便 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是不是对于孕妇来说，它的这个创伤或者也是比较小，它的这个难受程度也是比较低的。 对，你这么说就是简单的说吧，它的本质就是什么呢？是从孕妇的血液里边啊、去检查孕妇的一些激素水平、然后再根据一些其他参数，比如年龄啊、体重啊、吸不吸烟来算出一个风险，所以它首先就要求这个化验的条件并不是很高啊，一些基层的这个化验室就可以做。其次呢，抽外周血对于大家孕妇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也是可以 比较 容易接对接受的。所以的话是把它定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筛查的方式。 它有优点，但是同时也有缺点，就是准确率不是特别的高。 有限。 但是现在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准确率更高的检查手段了，也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如果我们说唐筛之后发现了有可能是这种我们说唐氏儿。那下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去进一步提高这个准确率呢？ 如果咱们唐氏筛查结果出现的话，提示是高风险，因为唐氏筛查的结果并不是说是一个是或者否，而是给你一个风险值。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唐氏筛查的风险值的指标卡在270分之一，比如说你比270分之一高260分之一，咱们认为是高风险。如果是280分之一，咱们就认为风险略低，但是我们认为大部分的人为低风险的是要大于1000分之一，比如说2000分之一、3000分之一这种的话我们认为是低风险。所以实际上作为唐氏筛查来看，它并不是说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一定是或者否， 是 只是一个风险值。 那得出了这个风险值，尤其是在刚才您说的这个风险值的上下差的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对，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比较详细的准确度更高的这种检查。 是的啊，对于高风险的，比如说唐氏筛查的这个风险要高于270分之一，这样我们实际上是建议去做产前诊断的，它是跟筛查完全不同的一个意义的检查。筛查的刚才我说了像过筛子一样，大家伙都要过，但是诊断只是针对那些高风险的，或者说我们需要用确诊的方式去弄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唐氏儿的这种方式产前诊断。而这种产前诊断目前的话就是有创性的介入性的，比如说咱们后面要谈到的羊水穿刺。 那也就是说羊水穿刺其实相对我们说的这种唐筛它是更进一步的这种检查手段， 是 它的准确率更高。 它羊水穿刺目前来看是我们作为诊断的检查，也是咱们目前为金标准，也就是说最准确的方式。 如果是羊水穿刺发现这个孩子如果依然判断是一个唐氏儿的话，基本上就跑不了了。 对，我们最终的确诊也是羊水穿刺的结果啊。如果说是唐氏儿，那就诊断了。 那很多妈妈也在担心哈，这个羊水穿刺，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高龄的孕妇是要做羊水穿刺的，但是很多妈妈都说这羊水穿刺毕竟是有疮的，这里拿一个针插到这个我们的肚皮里，会不会这个扎不准，扎到了我的宝宝，甚至扎不到宝宝的话，这个毕竟是有窗口的，又扎到我的肚皮上，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风险啊、感染啊什么的存在，特别担心羊水穿刺。也想让您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羊水穿刺它从临床上来看和我们现在技术手段的这种不断发展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对于妈妈来说怎么样？对于宝宝来说怎么样？ 羊水穿刺是一种有创性的检查，也就是说和咱们刚才说的唐氏筛查抽外周血妈妈的血来比的话，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进入到宝宝生存的环境里边，因为它要去采集这个胎儿的细胞。羊水穿刺要通过腹壁啊，包括通过子宫肌层啊，进入这个羊膜腔内，实际上在宝宝这个羊水里取细胞，它并不是说去伤害宝宝，但是呢，对于这个穿刺过程中，因为它可能会对子宫产生一定刺激，而且的话是有创性检查，即使再细的针也有可能出血，也有可能感染，所以这些风险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羊水穿刺目前随着技术进展，而且呢，就是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就是咱们的医生的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现在他的羊水穿刺造成的这种流产率或者说造成这种不良的后果的这种风险是越来越少了。羊水穿刺，而且大家以前说的就是说担心扎到宝宝什么，这些可以大家可以放心，因为羊水穿刺那个穿刺是在 B 超监测下的， 就是我们是能够完全有技术有条件避免就是伤害到这个胎儿的，而且在羊水穿刺那个过程中，这个实际上胎儿在这个母亲的体内，就在子宫里边，相对来说它是不太容易受到伤害了，大部分的空间是被羊水占据的，就相当于一个我打个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咱们一个大锅啊，只煮了一个小饺子，然后呢咱们要盛啊一勺汤出来，那咱们这个盛的过程中碰到饺子的可能性就很小，更何况咱们不是盲视，是在超声监测下去做很细的针，所以伤害到宝宝的可能性就更是很小很小了。 所以说现在其实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前可能会存在羊水穿刺的时候这个针因为看不到，不通过这种我们说这种 B 超的技术，不知道宝宝在哪，有可能会扎到宝宝，但是现在技术进步了，我们现在都是在可视的环境之下，通过 B 超同步监测针到哪儿了，宝宝的位置在哪儿，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风险的。 是，风险会很小很小。咱们说百分之百没有风险，这不可能，但是已经很小了。 好，那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孕妇朋友是必须要做羊水穿刺的？这个高龄孕妇是不是必须得做呀？ 刚才咱们说了唐氏筛查，唐氏筛查咱们这个风险的这个线画在是270分之1以上，但实际上。唐氏综合症这个病，或者说这个唐氏儿它发生的这个因素呢，第一条就是和咱们孕妇的年龄有关系的，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咱们体内的这个卵细胞啊，它的质量是会变化的，会越来越差，所以它产生这种受精卵之后啊，这种染色体分裂的时候出现这种异常，造成21-3体，就是唐氏儿的风险越大，我们的这个。平均咱们正常人群中的这个唐氏综合症的风险大概是600到800分之1。当年龄上升到35岁以上的时候，这个风险就上升到300分之1了。基本上和咱们那个唐氏高危的 270 已经接近了。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文件规定的是35岁以上的这个孕产妇是建议做产前诊断，就是羊水穿刺的，就不建议再做筛查了。 这个时候筛查的精度啊，可能对您来说意义就不大了。 就是做了筛查算出来也是高危，所以没有什么意义了。 好，那也就是说高龄的孕妇这个时候是属于要筛查的人群。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唐筛之后，如果发现我们给的这个比例是270分之1以上的， 对，高危唐氏筛查高危的，咱们要做产前诊断， 产前诊断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家族里有这种遗传病，染色体病，还有就是咱们实际上比如说有多次的反复的这种流产史或者胚胎停止发育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孕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接触到影响到这个染色体的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辐射啊，有毒有害的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建议做产前诊断的，就是羊水穿刺。 好啊，这个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唐氏儿什么时候才能够发现啊？如果发现了之后能治好吗？其实也就说到了羊水穿刺，比如说这种金标准的确诊，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时间段来做呢？因为怀孕毕竟是10个月有一个周期，什么时候做是比较合适的？ 羊水穿刺这个技术呢，是从咱们孕妇的体外啊进入宫腔里取羊水，一般我们在选择到在怀孕15-16周以后，因为这时候的话子宫比较大，比较方便通过咱们就是腹部去穿刺它了。第二就是说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并不是说越大啊越好，因为咱们穿刺出的羊水细胞要通过体外的培养去确定它是不是异常的，但当这个孕周越来越大时候的细胞在体外培养的成功率会越来越低，所以一般我们最好的时期是16周到21周，这个阶段既容易取得到羊水的细胞，细胞培养的成功率越高所以羊水穿刺这时候做是最好的。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超过了3个月，在4个月左右。 对，4个月刚出头，因为咱们唐氏筛查一般是在15-16周做，1-2周之后啊出结果，咱们到18周左右的时候，如果唐氏筛查万一是不好的，这时候做羊水穿刺还是比较合适的。 好，那这个朋友还在问说，这个最早什么时候能够发现？那也就是基本上在四个月不到5个月的时候。 对，因为细胞培养还有一段时间，都加起的话，一般咱们会在羊水穿刺之后2到3周就会有一个结果了。对， 那基本上就是5个月左右。 对对对，5个月左右。 那发现了之后还有机会去治愈它吗？这个应该是一个科学难题吧。 对，这个很遗憾啊，因为这个唐氏儿就是咱们所说的21-3体，是实际上是这个宝宝的身体里每个细胞都是这种情况，B 并不是说是一个某个器官的问题或者某一种这个系统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去治愈的。 嗯， 所以这个病目前认为是咱们是要把它作为什么呢？一种筛查出来要去做这个产前诊断，然后呢，如果发现了以后去这个孩子咱这样的孩子咱不能要，去避免他出生 的。 对对对对。 嗯，好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问说，有没有一些情况之下是不能做羊水穿刺呢？有一些妈妈可能她先天就比较敏感， 嗯， 就像您说的，羊水穿刺毕竟是有疮的，外面介入的，可能这个子宫会有收缩。 嗯， 如果又有这种习惯性流产的这种孕妇，她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做羊水穿刺了呢？ 羊水穿刺是有这种相对不适合的，有的时候是因为咱们所说的流产风险比较大啊，比如说给子宫刺激之后啊，这个胎儿的风险更大。还有的是由于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情况，比如说有的是属于这个胎盘的位置这些的，做穿刺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的话风险要大一些。但是这样，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禁忌这种情况，比起这个这个唐氏儿的风险来说，其实咱们每个家庭最重要的是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嗯 啊，如果说这个宝宝是不好的，咱们不能够完全排除的话，那其他就是再想要这个孩子，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嗯， 我在门诊的时候遇到过这么一对夫妇啊，这对夫妇的话，他都有特殊信仰。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李大夫，即使这个孩子是唐婶儿，我们家也绝对想要这个孩子， 哦，也认了。 对，也认了。碰到这样的，咱们也没有办法了。但实际上应该是每个孕妇啊，都如果说是应该去做这种产前诊断，我们认为应该尽量还是去做的，而不要说去就是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去不做它。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孕周很大了，像刚才咱们说的，他想做羊水穿刺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将近7个月6个多月了，这时候他的细胞培养的这种成功率就很低了。这时候咱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脐血穿刺去诊断，当然是脐血穿刺的风险要比羊水穿刺要大一些了。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要是一旦有这种情况呢，还是安排尽早做，这样会更好。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说这种身体的条件所不允许的情况下， 嗯， 我们可能不能做这种羊水穿刺， 嗯， 对于大多数情况之下，如果您属于高危， 嗯， 又属于这种高龄的孕妇，我们还是建议您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羊水穿刺咱不用太过的顾虑， 嗯， 该做还是得做。 是， 嗯，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伙来说一说，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技术叫做无创 DNA 的检测，像这个检测能不能够帮助这些准妈妈们提早的发现唐氏儿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关于孕期的检查，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直播，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和专家进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指导中心为您联合制作播出。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这个孕期的检查项目，大家伙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的上半段，李主任告诉我们了，现在其实对于唐氏儿的这个筛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检查手段，最初步的叫唐筛。唐筛发现了高风险之后，我们还有进一步的确诊的金标准羊水穿刺。 是， 除了羊水穿刺，还有很多妈妈现在听说了一个新的叫无创 DNA 的检测。 嗯， 也想问问李主任，这个无创 DNA 啊，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特别高科技的检查手段，它是不是对于唐氏儿的筛查来说，比我们说的这种羊水穿刺更先进或者准确率更高呢？它到底是筛查什么的呀？ 无创 DNA 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一个热点题目啊。它其实和唐氏筛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抽外周血查激素的这个检查，它两个地位是一样的，就是它 是筛查手段， 筛查手段，对，它不是诊断手段，但是呢，它有它的优势在。这个无创 DNA 技术实际上从发现到现在发展到现在，咱们用的比较广泛，时间比较短。实际上咱们真正就是临床上开展比较广泛的无创 DNA 技术到现在还不到十年。但是呢，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它的优势就是首先它的准确性要比咱们传统的唐氏筛查要高。 传统的大概您刚才说上面呢，我记得是 60%-70%。 对。无创 DNA 这个技术呢，它是筛查，也是筛查染色体异常的。它除了咱们筛查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最所说的唐氏以外，它可以筛查18号染色体的这种数目异常和13号染色体的数目异常。就是它的这个筛查可以筛查这三个。唐氏筛查其实上也可以筛查这两个，可以筛查18号的。但是呢，对于无创 DNA 来说的，它的这个原理和适合咱们这个唐氏筛查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筛查的这个，我们说对于儿童这种先天的畸形更多一些，它 筛查 三个。 对啊、对，多实际上多了一种。咱们传统唐氏筛查是筛查21、18，但最主要是针对21的。无创 DNA 技术的话，现在咱们就是国家认定的这个规范的这种咱们 正规的 啊，咱们说正规的是就是21、18、13这三种，筛查这三种的风险的。 好，它筛查的项目首先更多了。21是针对我们说的唐氏儿的筛查，那18是针对什么样的疾病？ 18是18号染色体的这种三体非整倍体，它和21三体的这个道理一样，这样的宝宝一旦出生之后，也是会有先天的很多的问题在的，它没有21号这个常见。而且它的有一些其他形态学的改变，咱们就21不叫唐氏综合症嘛，这个18号也是一个外国人名字叫爱德华氏综合症。 但是这个大家伙听的就比较少、 比较少，因为它比21号染色体这种唐氏综合症要少得多了。第二就是说这个无创 DNA 技术它的原理是和刚才我说的唐氏筛查是不一样的。它原理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母亲的外周血，就妈妈的外周血里边有这种胎儿的这种 DNA 片段。就相当于什么呢？从母亲的外周血就可以去了解到这个胎儿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呢是一些零碎的片段的。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什么呢？是一个碎纸机里碎出来的这些小的这些纸屑。咱们去拼以后有可能够了解到这个文件或者这本书它在粉碎之前一个大概的情况。但是跟羊水穿刺咱们是取得这个完整的胎儿细胞，是一本完全一样的孩子这个书或者说这个文件原件来比的话，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个也就是说它这个精确性比羊水穿刺还是要差。当然比唐氏筛查传统唐氏筛查要高了。第二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因为这种外周血里头母亲的这种母亲外周血里边这种 DNA 一部分是来源于孩子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源于胎盘的。这个胎盘呢，它跟宝宝实际上受精卵是 也一样，它是什么呢？是一种这个带有特殊的遗传物质，跟妈妈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胎盘它有一些发育的情况，可能导致它和宝宝的这个染色体会有差异。所以在外周血里有时候没有办法区分胎盘的 DNA 还是孩子 DNA， 所以就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一些误差。就我们所说的这种叫限制性的胎盘嵌合，这是一个学名，但本质就是无创 DNA 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嗯，它的准确率大概能够达到百分之多少？ 无创DNA，咱们现在国家对这个技术有一个准入啊，因为现在无创 DNA 很多的这个厂家都可以做，现在咱们对于21号染色体的这个无创 DNA 技术，对它的要求是它的准确率达到 95% 以上。 哦， 嗯， 那相对来说算是比较高了。 比较高啊，当然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这种技术是可以达到 99% 的。但是咱们要求最起码的这个是 95% 以上。 那对剩下的两个呢，这个18号染色体和13号染色体。 18和13的这个染色体的这个精度啊没有达到21号这么高，但是也在 2% 到 92% 到 93% 这个级别也是很高的。 90% 以上。 对， 但是它依然不是做我们最终的，我们说最终确诊的一个判断标准。 对， 确诊还是得通过羊水穿刺。 对，因为它是间接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做了这个比如说无创 DNA 的检查之后啊，很多妈妈做完了之后一看说判断孩子有可能是比如说唐氏儿，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时候也不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 是它 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检查。 对，它的地位就是筛查，只不过它比咱们传统的唐氏筛查的项目要更精确，方法学上要更先进，当然成本也会高一些。 但是虽然它这个名字叫无创 DNA 这个筛查哈，但其实还是有创的，还是要抽一个血。 对，还是要抽血。对，只是说不像羊水穿刺一样，是一种有创性的检查。 那这个无创 DNA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准确率相比我们的唐氏筛查来说要高了很多了。可以达到百分之，尤其是对于唐氏儿的筛查， 对21号染色体异常的要高 90%。95以上最少。 对，最少是 95%， 一般都在 99% 左右。 那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采用比如说无创 DNA 这种方式，而不去选择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唐氏筛查这样的方式？ 其实从原则上讲的话，无创 DNA 和唐氏筛查的它的地位是一样，所以它的目标人群实际上没有本质性区别的。就是说凡是能做唐氏筛查的，原则上的话都可以 做 无创 DNA。 但是有一部分人是不适合做无创 DNA 的，就是这个技术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啊，比如说当咱们怀的是双胎的这种情况，无创 DNA 的它的准确率会下降，它就相对来说的话就会差一些。当然唐氏筛查也不太适合于双胎，双胎它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激素水平的它的分布也是跟单胎完全不同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做过器官移植的，他体内的这个有别人器官造成这种 DNA 去干扰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肥胖的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咱们所说就是身体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它会影响结果。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情况啊，就是比如说他做过一些骨髓移植啊，这些有可能混杂这异体 的 遗传物质的，都是不适合做无创 DNA 的。 好，这是有一些这个局限性哈，但是基本上对于大部分适合唐筛的朋友都可以选择无创 DNA， 这个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对对对， 无非就是价格它是有差异的。 对， 好啊。微信的网友 AOO 想问问您说一个产检的问题，怀孕12周多了需要做一个 NT 检查，是到底这个时间段到底对不对，想问问这个检查对于唐氏儿的筛查有没有帮助。先跟大伙介绍一下这个 NT 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NT 值是一个胎儿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结构，叫颈后透明带。实际上这个 NT 呢是咱们筛查唐氏儿的第一道关口。就是说在怀孕11周到13周加6天，就11周到咱们说11周到14周啊，这期间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超声去看胎儿的形态。其中一个，因为这时候的宝宝很小，这时候宝宝的话可能这从头啊到腿加一块的就5-6公分那么大，这么小的宝宝很多细致的结构看不到，但是咱们可以通过测量颈后透明带这个地方的指标去预测这个宝宝是不是这个唐氏儿的风险大。这是在咱们血清筛查和无创 DNA 筛查之前可以做的，所以这个 NT 值是咱们的第一道关口。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这些怀孕的准妈妈来说，第一步我们先是做 NT 的检查。 对，这也是筛查，也是每个人都该做的。 完了之后才可以 做，比如说糖筛或者是无创 DNA， 再做无糖筛无创 DNA 了，或者无创 DNA、 嗯。好，那这个12周多的时间，其实时间段是合适的， 合适的。 刚才您说11到14周， 是， 12周多是没问题的，您抓紧时间去给孩子做这个检查。 对对，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这时候 NT 值一旦异常的话，比如 NT 值咱们的这个指标画的3毫米，要比3毫米要高的话，这时候咱们就跟唐氏筛查的高危意义一样了，就建议直接就做产前诊断这些措施，有创性的、而不是说再去期待啊做唐筛啊无创 DNA， 因为它的意义跟唐筛无创 DNA 一样，只是筛查一个风险，风险高的咱们就不去再做这些筛查，就意义不大了。 也就是说 NT 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就可以直接做羊水穿刺了， 就可以对进一步去做这个产前诊断的，也还可以做绒毛活检，这是另外一类，跟羊水穿刺的意义一样，就是取这个就是个对，也是胎儿的遗传物质，因为这时候比较早啊，羊水穿刺羊水还不太好穿到呢，这是更早的一种技术、 所以说其实现在对于唐氏儿的筛查，我们的技术手段非常的多，有筛查的手段，有确诊的 手段，多样性的，对、 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然后来选择。张阿姨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儿媳妇啊是一个39岁的高龄孕妇了，现在呢是要了老二，不太想做羊水穿刺，就想问问您，身体健康的高龄二胎这个产妇，而且生的第一胎呢也非常的健康，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不做羊水穿刺，做一个无创 DNA 检测就可以了？ 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其实最重要就是年龄这个因素。39岁啊，或者说咱们基本到40岁了，他这个唐氏儿的风险就会比较大，甚至就是咱们已经到了比如说1/100，对，所以如果不做，是做了无创 DNA 的话，因为无创 DNA 刚才说了，它的有一定的这个误差在里边，这种误差它的后果是咱们任何一个家庭其实都没法承担，对，所以建议是一步到位，直接做产前诊断。对于39岁的是绝对是该做产前诊断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说，不怕万一就怕一万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刚好就赶上了，就是我们这个误差率当中的1%也好， 对， 被赶上了，那也就是这个家庭可能就没有办法承担了。 90.9%呢，还有0.01%的这种误差的可能的。 好啊、还有李女士想问问您说。孕期25周，然后错过了无创 DNA 检查的最佳时期了，想问问这个时候还能够再做吗？ 无创 DNA 这个技术是这样，就是说它在孕妇血内的12周之后，它这个宝宝或者胎儿的这种游离的 DNA 就达到一个稳态了，就可以做了。但是随着妊娠越来越大，它的这个 DNA 的这个浓度是越来越高的。对，实际上对于无创 DNA 这个技术在25周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关键是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位孕妈，就是做无创 DNA 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是筛查的话，那这时候就已经过了筛查的时期了，因为这个筛查咱们是该在孕15周到18周的时候做的。到了24-25周的时候，实际上咱们排畸 B 超这些都已经做过了，这时候再做无创 DNA 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对于这种染色体的这种检查筛查，咱们按照这个孕产保健的规范是有严格的时间窗，这个时间范围的。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他如果是按照正规的这种检查或者筛查的这个流程来走的话，他即便是没有做过无创 DNA， 他之前应该做过唐筛或者说做过羊水穿刺了。 对，就是在24-25周的时候，应该是在染色体，就是这部分筛查已经翻过去了，应该从下一步就是说咱们的排畸 B 超啊、形态这些检查了。 好啊、慧慧想问问说，唐筛结果显示低风险，但是21三体综合征的风险呢是831:1，然后大夫告诉说是1000:1是中风险，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必要做一个无创 DNA 来排查一下。 是这样的，对于这个风险值啊，我们现在认为270:1到1000:1这段时间叫做灰区。这个灰区的话，风险呢相对来说的还是偏高的。如果这时候做羊水穿刺的话，我们就会权衡利弊，因为羊水穿刺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风险， 而且是有创的、 对，所以这个我们认为可以先考虑做无创 DNA 进行一下，我们说要分流，就是说再过一遍筛子。如果说无创 DNA 是低风险的，那咱们就可以认为它啊风险的确低，没有必要做产前诊断，就是羊水穿刺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再做这个无创 DNA， 相当于再筛一遍，就看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准确率90%多，毕竟它要比这个60-70%高了很多很多。 对，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自己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听众朋友在问丫丫说，已经确诊自己怀的是双胞胎，孕妇在唐筛环节只能够选择羊水穿刺了吗？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像无创 DNA 如果是这种双胞胎的话，可能不太适合。那羊水穿刺适合吗？还有就是比如说唐筛这种基础的筛查手段适合吗？ 首先就是对于双胎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复杂的，因为咱们双胎分为什么呢，就是单卵的和双卵的，就我们都说就是双绒双羊和单绒双羊。简单就老百姓说的，比如说是双棒啊，是有的是龙凤胎的，一男一女，有的是两个宝宝性别一样而且长得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它的筛查就需要更细致的去讨论。对于咱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咱们公布的这种就是资料来看的话，双胎它的出生缺陷的风险要大，而且双胎对于无创 DNA 这技术来说它的准确率有限，所以对于双胎来说我们要求会更严格一点。比如说对于年龄风险这一条的话，双胎的话32岁以上的我们就认为相当于单胎的35岁、就建议去做这个产前诊断羊水穿刺。对，比如年轻的32岁以内的如果说没有什么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选择无创 DNA， 但它的这种结果是什么呢，是相对来说比起单胎的它的准确率要低一些，而且说一旦咱们筛出来是高危的话，实际上两个宝宝咱们都要进行这种产前诊断羊水穿刺，因为你不知道是哪个宝宝的游离 DNA、所以对于双胎来说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较复杂。 那也就是说其实双胞胎的这些准妈妈们羊水穿刺首先是肯定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对，这其实是最保险的。如果说没有特别特殊的禁忌症，或者说大家对于这项检查的就是可以接受度比较高，双胎的准妈妈们我们是还是建议做产前诊断，这样的话对她来说的话会能够更多获益更多、 更保险一些， 更保险， 就是我们 对对对，你 通俗一点， 对，更保险、 那对于这种双胞胎的妈妈来说，想问问比如说她还有必要做唐筛吗？还是说直接跳过唐筛、直接做羊水穿刺？ 双胎是不用做唐筛的，因为唐氏筛查对于双胎来说意义不大。 不大。所以说如果接受程度高的话可以直接做羊水穿刺。 对。 如果还是有各种各样担心的话， 对， 我们最不济应该做一个我们说无创 DNA 的检测。 对对。对于高风险的那些的话，羊水穿刺是绝对必要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身边呢有这种夫妻双方都非常年轻和健康的状态，但是依然生出来的这个宝宝啊是唐氏儿。就想问问您，怎么才能够避免或者说预防这种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呢？现在比如说对于唐氏儿咱们有没有筛查出来，或者说这个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发现有没有什么可能去影响它的因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这爸爸妈妈们都从自身先多注意一下。 唐氏儿的这个刚才咱们除了说年龄以外，实际上这个病是一个几率性的。也就是说即使说没有任何危险因素，年龄很年轻也有可能的。当然除了年龄以外，比如说叶酸缺乏的，就是说叶酸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孕妇啊，对于这个预防各种各样畸形都会有帮助的一种维生素。如果它摄取的差，或者说它的利用差的话，这样的唐氏儿的风险大。还有就是咱们除了一些就是以前生过一些异常的宝宝或者反复流产的以外，比如孕早期接触过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接触过辐射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唐氏儿的风险也会大一些。 所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比如说什么会导致唐氏儿的发生。这个基因突变真的是一个我们说 很 有几率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它就会发生，但是确确实实有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提醒大家，比如说像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啊，气体啊，然后甚至有一些这种辐射源啊，如果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这个在这个妈妈也好，还是说在我们备孕期间这个爸爸也好，都应该注意，因为这个我们说宝宝的 DNA 的构成是父母双方的。 对，实际上就是说现在这个孩子的他的以后的这个 DNA 已经存在在咱们的爸爸妈妈准爸爸准妈妈的体内了。 对 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光是妈妈需要注意，其实这爸爸们也需要注意 的。是 的， 是的。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来回答一下，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无创 DNA 现在检测纳入到医保了吗？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现在无创 DNA 还属于自费状态， 自费。 但是我觉得不远的未来，可能大家就像以前唐氏筛查一样，最早唐氏筛查也是 不纳入医保的， 对，也是部分自费的。但